资治通鉴卷第184，随纪八，恭皇帝下。义宁元年六月己卯，李建成等至晋阳，刘文静劝李渊与突厥相结，资其士马以益兵士，渊从之，自为首起，卑辞厚礼。为使必可汗云，与大举义兵远迎主上，复与突厥和亲，如开皇之时。若能与我俱难，愿勿亲报百姓；若但和亲，坐受保获，亦为可汗所责。使必得起，为其大臣曰：随主为人，我所知也。若迎以来，必害唐公而击我无疑矣。苟唐公自为天子，我当不必胜数，以兵马助之。即命以此意为复书。使者七日而返，将佐皆喜，请从突厥之言。远不可。裴寂、刘文静皆曰：今义兵虽急，而戎马疏乏，胡兵非所需，而马不可失。若复击回，恐其有悔。渊曰：诸君宜更思其次。寂等乃请尊天子为太上皇，立代王为帝，以安随事，移袭郡县，改易旗帜，杂用将白，以示突厥。渊曰：此可谓掩耳盗钟，然逼于时事，不得不耳。乃许之。遣使以此意告突厥。西河郡不从渊命。甲申，渊使建成市民将兵击西河，命太原令太原温大友与之协行，曰：吾儿年少，已清参谋军事，事之成败，当以此行补之。时军事心急，贤位越袭，建成市民与之同甘苦，遇敌则以身先之。进到苹果，非买不食，军士有窃之者，则求其主偿之，亦不劫窃者。军士及民皆感悦。至西河城下，民有欲入城者，皆听其入。郡城高德如，必成据守。己丑，攻拔之，执德如至军门。市民属之曰：如执也积为鸾，以其人主取高官，无兴义兵，正为诸宁人耳。遂斩之。自于不录一人，秋毫无犯。各魏府使复业，远近闻之大悦。建成等引兵还晋阳，往返凡九日。渊喜曰：以此行兵，虽横行天下可也。遂定入关之计。渊开仓以赈贫民，应募者日益多。渊命为三军，分左右，通谓之义士。裴寂等上渊号为大将军。癸巳，建大将军府，以寂为长史，刘文静为司马。唐俭及前长安尉温大雅为寂士。大雅仍与弟大友共掌机密。 武士祸为凯曹，刘正会及武成崔善为、太原张道元为护曹。晋阳长上归江摩为司公参军，太谷长殷开山为府院，长孙顺德、刘弘基、窦从及阴阳郎将高平、王长协、天水江宝义、杨屯为左右统军，自于文武随才受任，又以世子建成为陇西公、左领军大都督、左三统军立焉，市民为敦煌公、右领军大都督、右三统军立焉，各置官署，以柴绍为右领军府长史，资义乔仁、李善领西河通守，道元明和、开山明角皆以自行，开山不害之孙也。李密复率众向东都，丙申大战于平乐园，密左骑右部忠烈强弩，名千古以冲之，东都兵大败，密复取回洛仓。突厥遣其柱国康俏利等送马千匹，以李渊为护士，许发兵送渊入关，多少随所欲。丁酉，渊引献康俏利等守客函书，李荣进宫，赠遣康俏利等甚厚，则其马之善者只是其半，亦是请以私钱试其余。渊曰：鲁饶马而贪利，其来将不已，恐汝不能试也。吾所以少取者，是贫且不以为急故也，当为汝试之，不足为汝费。以四，灵寿贼帅西士灵率众数千降于渊，渊以为镇东将军、燕郡公，仍置镇东府，补辽蜀，以招抚山东郡县。己巳，康俏利北还，渊命刘文静使于突厥以请兵，私谓文静曰：胡骑入中国，生民之大度也，吾所以欲得之者，恐刘武周引之共为边患。又胡马行牧，不费除粟，辽欲借之以为生事耳，数百人之外无所用之。秋七月，炀帝遣江都通守王世充将江淮境卒，将军王龙率琼黄蛮，河北大使太常少卿韦季、河南大使虎牙郎将王辩等各率所领同赴东都，相知讨李密。季是康之子也，仁子。李渊以子元吉为太原太守，留守晋阳宫，后世悉以委之。癸丑，渊率甲士三万发晋阳，立军门示众，并移袭郡县，欲以尊立代王之意。西突厥阿史挪大奈亦率其众以从。甲寅，遣通义大夫张伦将兵训击胡。丙辰，渊至西河，未涝利民，镇善穷乏，民年七十以上皆除散官，其余豪俊 随才受任，口寻功能，守住官制，一日除千余人，受官皆不取告身，各分冤所书官名而去。冤入雀鼠谷，人须君谷湖堡，取获益50余里。代王佑前虎牙郎将宋老生率精兵20000屯获益，左武侯大将军屈突通屯河东以拒冤，会积雨，冤不得进。遣辅佐沈叔安等将雷兵还太原，更运一月粮。乙丑，张伦克离时，杀太守杨子崇。刘文静至突厥，见使必可汗请兵，且与之约曰：若入长安，民众土地入唐宫，金玉增帛归突厥。使必大喜，秉银遣其大臣及时特勒先至冤军，告以兵已上道。冤以书招李密，密自恃兵强，欲为盟主。使祖君宴复书曰：与兄派刘虽异，根系本同，自为虚伯，为四海英雄共推盟主，所望左提右切，戮力同心，指子婴于咸阳，亦伤心于牧野，岂不胜哉？且御史渊以部骑数千自至河内，面结盟约。渊得书，笑曰：密妄自矜大，非折简可治，吾方有事关中，若拒绝之，乃是更生一敌，不如卑辞推讲以交其志，使为我塞成高之道，坠东都之兵，我得专意西征，似关中平定，据贤养威，徐官鹬蚌之事，以收渔人之功，未为晚也。乃使温大雅复书曰：吾虽庸劣，幸成余序，初为80，入典6屯，颠而不服，通贤所责，所以大会一兵，和亲北敌，共匡天下，志在尊随。天生征民，必有私慕，当今为慕，非子而谁？老夫年余之命，愿不及此，心待大地，攀临复义，为帝早应屠戮，以宁兆民。宗盟之长，属及建荣，复封于唐，思荣足矣，亦伤心于牧野，所不忍言，指子婴于咸阳，未敢闻命。焚尽左右，尚需安吉，盟今之会，未暇补期。密得书甚喜，以示将佐曰：唐公渐推，天下不足定矣。自是信使往来不绝，余久不止，远军中粮乏，刘文静未返，或传突厥与刘武周乘虚袭晋阳，冤召将佐谋北还。裴寂等皆曰：宋老生屈突通联兵拒险，未易促下，李密虽云联合，兼谋难测，突厥贪而无信，唯利是事。五州是胡者也，太原一方都会， 且义兵家属在焉，不如还旧根本，更图后举。李世民曰：今何书批也，何忧乏粮，老生轻躁，一战可擒。李密固恋仓粟，魏皇远略，五州与突厥外虽相附，内实相猜。五州虽远立太原，岂可尽忘马邑？本兴大义，奋不顾身以救苍生，当先入咸阳，号令天下。今遇小敌，俱已班师，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，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为贼耳，何以自全？李建成亦以为然，渊不听，促令引发。市民将复入见，会日暮，渊已寝，市民不得入，嚎哭于外，声闻帐中。渊召问之，市民曰：今兵已异动，进战则克，退还则散，众散于前，敌成于后，死亡无日，何得不悲？渊乃悟曰：君已发，奈何？市民曰：右军言而未发，左军虽去，计亦未远，请自追之。渊笑曰：吾之成败皆在耳，知复何言？为尔所为。市民乃与建成夜追左军复还。丙子，太原运粮易至。武威阴阳府司马李轨家父号任侠，薛举作乱于金城，轨与同郡曹真、关锦、梁硕、李云、安修仁等谋曰：薛举必来亲报，郡官拥窃，事不能御，吾辈岂可束手并欺奴，为人所掳也？人若相与并力拒之，报具何诱以待天下之变？众皆以为然，欲推一人为主，各相让，莫肯当。曹真曰：久闻图谶李氏当旺，今鬼在谋中，乃天命也。遂相与拜鬼，奉以为主。丙辰，鬼令修人及诸胡，鬼结民间豪杰共起兵，指虎贲郎将谢统师郡城为市政。鬼自称河西大梁王，指官署并拟开皇故事。关锦等欲尽杀随官，分其家资。鬼曰：诸人既逼以为主，当秉其号令。今兴义兵以救生民，乃杀人取货，此群盗耳，将何以济？于是以统师为太仆卿，市政为太府卿。西突厥节度设据会宁川，自称绝可汗，请降于鬼。薛举自称秦帝，立其妻居士为皇后，子仁果为皇太子，遣仁果将兵为天水，克之，举自金城喜都之。仁果多力，善骑射，军中好万人敌，然性贪而好杀，常或与信子立，怒其不降，折于火上。 稍割以淡军事，即刻天水，夕召妇人，道悬之，以醋灌鼻，则其金宝。举每戒之曰：“汝之才略足以办事，然苛虐无恩，终当负我国家。”举遣晋王任越将兵驱涧口，至河池郡。太守萧雨拒却之，又遣其将常仲兴济河击李轨，与轨将李云战于昌松，仲兴举军败没。轨欲纵遣之，云曰：“力战祸福，复纵以资敌，将焉用之？不如尽康之。”轨曰：“天若作我，当擒其主，此属终为我有，若其无成，留之何意？”乃纵之。未及，攻张掖、敦煌、西平、福罕，皆克之，尽有河西五郡之地。炀帝召左御卫大将军涿郡留守薛世雄，将燕地精兵三万讨李密，命王世充等诸将接受世雄节度，所过盗贼随便诛减。世雄行至河间，军于七里井，窦建德示众黄惧，西拔诸城南顿，声言还入窦子港。世雄以为未己，不复设备，建德谋还袭之。其处去世雄营140里，建德率敢死士280人先行，令余众续发。建德与其士众约曰：“夜至则击其营，以明则降之。”未至一里所，天欲明，建德惶惑一降，会天大悟，人咫尺不相辨。建德喜曰：“天赞我也！”遂突入其营击之。世雄士卒大乱，皆腾栅走。世雄不能进，与左右数十骑遁归涿郡，残秽发病卒。建德遂为河间。八月己卯，雨季，庚辰，李渊命军中铺铠帐行装。辛巳旦，东南由山族细道趋获益，渊恐宋老生不出。李建成、李世民曰：“老生勇而无谋，以轻计挑之，李无不出。托其固守，则诬以二于我，彼恐为左右所奏，安敢不出？”渊曰：“汝策之善，老生不能逆战古湖，吾知其无能为也。”渊与数百骑先至获益城东数里，以待步兵，使建成市民将数十骑至城下，举鞭指挥，若将围城之状，且构之。老生怒，引兵三万自东门、南门分道而出。渊使殷开山促召后军，后军至，渊欲使军士先食而战。市民曰：“食不可失。”渊乃与建成阵于城东，市民阵于城南。渊建成战小阙，市民与军头临淄段志玄自南原引兵池下， 冲老生镇出其背，市民手杀数十人，两刀皆缺，血流满袖，撒之复战。冤兵复阵，因传呼曰：“已获老生矣。”老生兵大败，冤兵先驱其门，门闭，老生下马投堑，刘弘基就斩之，僵尸数里。日已暮，冤即命登城，实无工具，将士肉搏而登，遂克之。冤赏获益之功，军吏以奴应募者不得与良人同。冤曰：“使时之间不便贵贱，论勋之际何有等次？宜并从本勋授。”人五冤引献获益利民，烙赏如西河，选其丁壮使从军。关中军士欲归者，并授五品散官，遣归。或见以官太烂，冤曰：“随是吝惜勋赏，此所以失人心也，奈何笑之？且收重以官，不胜于用兵乎？”丙戌，冤入临汾郡，魏府如获益。庚寅，宿古山。将军通守陈叔达据守，辛卯进攻，克之。叔达陈高宗之子，有才学，冤礼而用之。癸巳，冤至龙门，刘文静、康俏丽以突厥兵500人、马2000匹来至。冤喜其来援，谓文静曰：“吾西行集合，突厥使至，兵少马多，皆君将命之功也。”汾阳薛大鼎说冤，请务攻河东，自龙门直济河，据永丰仓，传檄远近，关中可作取也。冤将从之。诸将请先攻河东，乃以大鼎为大将军府察非院。河东县户曹任归说冤曰：“关中豪杰解其种以待义兵，归在平易积年，知其豪杰，请往遇之，必从风而靡。”亦是自梁山济河至韩城，逼河阳，萧造文吏，必当望臣请服。孙华之徒皆当远迎，然后鼓航而进，直据永丰，虽未得长安，关中故已定矣。冤曰：“以归为银青光禄大夫。”时关中群盗，孙华最强。丙申，冤至汾阴，以书招之。己亥，冤进军湖口，河滨之民献粥者日以百数，仍至水军。人吟：“孙华自河阳轻骑渡河见冤，冤握手与坐，未讲之。以华为左光禄大夫、武乡县公，领平邑太守，其徒有功者，韦华以赐授官，赏赐甚厚，使之先祭。祭前左右统军王长协、刘弘基及左领军长史陈衍寿、金子光禄大夫史大奈将部骑6000自梁山济，营于河西 以待大军，以人归为昭卫大使。归说韩城，下之。渊卫常携曰：“屈突通精兵不少，相去50余里，不敢来战，足明其众不为之用。然通畏罪，不敢不出。若自济河、姬清等，则我进攻河东，必不能守；若全军守城，则清等绝其河梁，前扼其喉，后抚其背，彼不走，必为擒矣。”萧果从阳地在江都者多逃去，帝患之，以问裴矩，对曰：“人情非有皮偶，难以久处，请听军事于此纳事。”帝从之。九月，西召江都境内寡妇处女及宫下，自将士所取，或先与奸者听自首，即以配之。武阳郡城元宝藏以郡降李密，贾银密以宝藏为上柱国武阳公。宝藏使其客巨鹿魏征为起谢密，且请改武阳为魏州，又请率所部西取魏郡。南会诸将取黎阳仓，密喜，即以宝藏为魏州总管，召魏征为元帅府文学参军，掌记事。征少孤贫，好读书，有大志，骆驼不是生业，始为道士。宝藏召典书记，密爱其文辞，故召之。初，桂乡长弘农未得身，为政清静，不言而至。辽东之役，征税百端，使者庞武，则成郡县，民不堪命。为桂乡屡礼不饶，有无相通，不竭其力，所求皆己。元宝藏受诏捕贼，硕调器械，动以军法从事。其临城营造，皆聚于厅室，官吏地相督责，昼夜喧嚣，犹不能济。得身听随便修营，官府既然，横若无事。惟借利以下，不须过剩于县，使百姓劳苦。然民各自竭心，常为诸县之罪，民爱之如父母。宝藏深害其能，遣将千兵赴东都，所领兵闻宝藏降密，思其亲戚，折出都门，东向痛哭而返。或劝之降密，皆泣曰：“我与魏明府同来，何忍弃去？”河南山东大水，恶殍满野，阳帝召开黎阳仓镇之，力不食己，死者日数万人。徐世基言于李密曰：“天下大乱，本为饥馑，今更得黎阳仓，大事记矣。”密遣世基率麾下5000人自元武济河，会元宝藏、郝孝德、李文相及环水贼帅张生，清河贼帅赵君德，共袭破黎阳仓，拒之，开仓自民救食。贾巡间得胜兵20余万， 武安、永安、益阳、益阳、齐郡相继降密。窦建德朱粲之徒，以遣使复密，密以粲为扬州总管邓公。泰山道士徐弘克献书于密，以为大众久聚，恐米尽人散，师老厌战，难可成功，劝密乘进取之机，引士马之锐，沿流东指，直向江都，直取独夫，号令天下。密壮其言，以书招之，弘克竟不出，莫知所知。乙卯，张伦训龙泉、文成等郡，皆下之。或文成太守郑元熟，元熟义之子也。屈突通遣虎牙郎将桑显和，将萧果数千人，夜袭王长协等营，长协等战不利。孙华、史大奈以游记自后击显和，大破之。显和拖走入城，仍自觉河梁。丙辰，平邑太守萧造降于李渊。造，修之子也。戊午，渊率诸军为河东，屈突通应城自守。将左复推渊领太尉，增至官署，渊从之。使河东未下，三府豪杰智者日以千数。渊欲引兵西趋长安，犹豫未决。裴寂曰：“屈突通拥大众平坚城，吾舍之而去。若进攻长安不克，退为河东所种，腹背受敌，此危道也。不若先克河东，然后西上。长安势通为援，通败，长安必破矣。”李世民曰：“不然，兵贵神速，吾喜累胜之威，辅归顺之众，鼓行而息，长安之人望风震骇，志不及谋，勇不及断，取之若朕搞业耳。若燕刘自闭于坚城之下，彼得成谋修备以待我，作废日月，众心离举，则大事去矣。且关中风起之将，未有所属，不可不早招还也。屈突通自守鲁耳，不足为虑。”渊两从之，留诸将为河东，自引军而西。朝议法曹武功尽孝谟，以蒲金、中滩二城降。话音令李孝常以永丰仓降，仍应接河西诸军。孝常，元通之子也。京兆诸县亦多遣使请降。王世充、韦季、王辩及河内通守孟善义、河阳郡尉独孤武都各率所领会东都，为王龙后期不至。即位，越王同使虎贲郎将刘长恭等率留守兵，庞昱等率偃师兵，与世充等和十余万众，击李密于洛口，与密加洛水相守。炀帝召诸军接受世充节度，帝遣设江都郡丞冯思明向东都，为密所获。密素闻其名， 言作烙问，礼义甚厚。因谓曰：“随作已尽，功能与孤立大功乎？”慈明曰：“公家立世先朝，荣禄兼备，不能善守门阀，乃与玄感举兵，偶托网罗，得有今日，唯图反噬，未遇高职。莽卓敦玄非不强盛，一朝一灭，罪及祖宗，仆死而后已，不敢闻命。”密怒求之。慈明说房人习务本，使王走，奉表江都，即致书东都论贼行事。至雍丘，为密将李公义所获，密又议而释之，出至营门，宅让杀之。慈明子从之子也。密之客洛口也，岐山府郎将张继寻固守不下，密以其寡弱遣人呼之。继寻骂密几口，密怒，遣兵攻之，不能克，使密众数十万在其城下。继寻四面阻绝，所领不过数百人，而直至迷故，是以必死。久之，粮尽水竭，士卒雷病，继寻抚寻之，一无离叛。自三月至于四月，城遂陷。继寻见密不肯拜，曰：“天子爪牙，何容败贼？”密犹豫降之，又欲终不屈，乃杀之。继寻降之子也。庚申，李渊率诸军济河，甲子至昭义，设于长春宫，关中市民归之者如是。丙寅，渊遣世子建成、司马刘文静率王长协等诸军数万人屯永丰仓，守潼关以备东方兵。魏府使窦轨等受其节度。敦煌宫市民率刘弘基等诸军数万人徇渭北，魏府使窦开山等受其节度。轨从之兄也。冠市长于志宁、安养卫严师古及市民父兄长孙无忌、叶建渊于长春宫，师古名纣，以自行。志宁，宣敏之兄子，师古之推之孙也，皆以文学之名。无忌仍有才略，渊皆礼而用之，以志宁为记事，师古为朝散大夫，无忌为渭北行军点签。屈突通闻渊西入，属阴阳郎将汤阴姚君素领河东通守，实守蒲坂，自引兵数万趋长安，为刘文静所扼。将军刘刚戍潼关，屯都尉南城，通欲往依之。王长协先引兵袭斩刚，据城以拒通，通退保北城。渊遣其将吕绍宗等攻河东，不能克。柴绍之自长安赴太原也，谓其妻李氏曰：“尊公举兵，今斜行则不可，留此则即祸， 奈何？李氏曰：“君弟素行，我一妇人亦以前逆，当自为计。”少遂行。李氏归户县别墅，散家资，聚徒众。渊从弟神通在长安，亡入户县山中，与长安大侠史万宝等起兵以应渊。西域商胡和潘人入丝竹园为盗，有众数万。节前尚书右丞李纲为长史，李氏使其奴马三宝说潘人与之救神通，何事攻户县，下之。神通众于一万，自称关中道行军总管，以前乐城长灵狐德芬为记事。德芬西之子也。李氏又使马三宝说群盗李仲文、向善志、邱师利等，皆率众从之。仲文密之从父，师利何之子也。西京留守屡遣兵讨潘仁等，皆为所败。李氏训周至、武功、史平，皆下之，众至七万。左亲卫段伦，文镇之子也，娶渊女，亦聚徒于蓝田，得万余人。及渊济河，神通、李氏、伦各遣使迎渊。渊以神通为光禄大夫，子道彦为朝请大夫，沦为金子光禄大夫，使柴少将数百骑并南山迎李氏。何潘仁、李仲文、向善志及关中群盗皆请降于渊。渊一一以书慰劳受官，使各居其所，受敦煌宫市民节度。刑部尚书领京兆内史魏文生年老，闻渊兵向长安，忧惧成疾，不复遇事。读左翼卫将军殷世师，京兆郡丞古仪奉代王佑长城据守。己巳，渊如蒲金。庚午，自临晋继位，至永丰涝郡，开仓赈饥民。辛未，还长春宫。壬申，进屯平邑。市民所至，利民及群盗归之如流。市民收其豪郡以备辽蜀，营于泾阳，胜兵九万。李氏将精兵万余，会市民于渭北，与柴少各置幕府，号娘子军。先是，平凉奴贼数万为扶风太守窦进，数月不下，贼中食尽。邱师利遣其弟行宫率五百人赴米麦，持牛酒诣奴贼营。奴帅长衣，行宫手斩之，谓其众曰：“汝辈皆良人，何故视奴为主，使天下谓之奴贼？”众皆俯伏曰：“愿改世功。”行宫即率其众与师利共业市民于渭北，市民以为光禄大夫。晋从之从子也。袭城卫房玄龄业市民于军门，市民一见如旧时，属既是参军，引为谋主。 玄龄亦自以为欲知己，庆节心力，知无不为。渊命刘弘基因开山分兵西掠扶风，有众六万，南渡渭水，屯长安故城。城中出战，弘基逆击破之，市民引兵取丝竹。李仲文、何攀人、向善志皆率众从之，遁于阿城，胜兵十三万。军令严整，秋毫不犯。乙亥，市民自周至遣使白渊，请七日赴长安。渊曰：“屈突东行，不能复西，不足与矣。”乃命建成选仓上精兵，自新丰趋长乐宫。市民率心腹诸军北屯长安故城，治病听教。延安上郡刁殷皆请降于渊。丙子，渊引军西行，所过离宫园苑皆罢之，楚宫女还其亲属。冬十月辛巳，渊至长安，营于春明门之西北，诸军皆集，合二十余万。渊命各依壁垒，无得入村落亲报。屡遣使至城下，欲魏文生等以欲遵随之意，不报。辛卯，命诸军进围城。甲午，远迁馆于安兴房。巴陵校尉鄱阳董景真、雷士猛、吕帅郑文秀、许玄彻、万赞、徐德基、郭华、闵阳张秀等谋聚郡叛隋，推景真为主。景真曰：“吾素罕见，不为众所服。”罗川令萧显、梁氏之后，宽仁大度，请奉之以从众望。乃遣使报显，显喜从之，声言讨贼，赵牧得数千人。显言之孙也。会颍川贼帅沈柳生叩罗川，显与战不利，因谓其众曰：“今天下皆叛，隋政不行，巴陵豪杰起兵，欲奉吾为主。若从其请，以号令江南，可以中兴良作。以此召柳生，亦当从我矣。”众皆悦，听命，乃自称良公。改随服色旗帜，皆如良旧。柳生即率众归之，以柳生为车骑大将军。起兵五日，远近归附者至数万人，遂率众向巴陵。景真遣徐德基率郡中豪杰数百人出营，未及见显。柳生与其党谋曰：“我先奉良公，勋居第一，今巴陵诸将皆位高兵多，我若入城反出其下，不如杀德基，置其首领，独携良公进取郡城，则无出我右者矣。”遂杀德基。入白显，显大惊曰：“今欲拨乱反正，虎自相杀，吾不能为若主矣。”引不出军门。柳生大惧，伏地请罪。显责而赦之，陈兵入城， 景真言语显曰：“徐德基见一功臣，而柳生无故擅杀之，此而不诛，何以为证？且柳生为道日久，今虽从义，兄辈不疑，共处一城，势必为变。失今不取，后悔无及。”显又从之。景真收柳生，斩之，其徒皆溃去。丙申，显筑坛繁辽，自称梁王，改元名凤。人吟：王世充夜渡洛水，营于黑石，明日分兵守营，自将精兵阵于洛北。李密闻之，引兵渡洛逆战，密兵大败，柴孝和溺死。密率麾下精骑渡洛南，余众东走越城，世充追围之。密自洛南策马直趋黑石，营中聚，连举六峰。世充视越城之围，狼狈自救。密还与战，大破之，斩首三千余级。贾臣李渊命诸军攻城，曰：“吾得犯七庙及代王宗室，违者夷三族。”孙华众刘使卒。十一月丙辰，军头雷永吉先登，遂克长安。代王在东宫，左右奔散。为侍读姚思廉侍侧，军士将登殿，思前厉声呵之曰：“唐公举义兵匡帝室，卿等无德无礼。”众皆愕然，不立停下。渊迎亡于东宫，迁居大兴殿后，听思廉扶王至顺阳阁下，泣拜而去。思廉察之子也。渊桓设于长乐宫，与民约法十二条，西除随科进。渊之起兵也，留守官发其坟墓，毁其武庙。至是，魏文生已卒，戊午，执殷世师、古仪等，孰以贪婪苛酷，且具一师，俱斩之。死者十余人，余无所问。马邑郡城三元李靖素与渊有隙，渊入城，将斩之。靖大呼曰：“公兴义兵，欲平暴乱，乃以私怨杀壮士乎？市民为之故请，乃舍之。”市民因召至幕府，靖少负志气，有文武才略，其舅韩擒虎每抚之曰：“可与言将帅之略者，睹此子耳。”王世充自洛北之败，坚壁不出。越王同遣使烙之。世充残惧，请战于密。丙辰，世充与密加石子河而阵。密布阵南北十余里，翟让先与世充战，不利而退，世充逐之。王伯当、裴仁基从旁横断其后，密勒中军击之，世充大败西走。翟让司马王如信劝让自为大冢宰，总领重物，以夺密权，让不从。 让兄柱国荥阳公弘粗于人也，谓让曰：“天子汝当自为，奈何与人？汝不为者，我当为之。”让旦大笑，不以为意。密闻而悟之。总管崔氏书自鄢陵出附于密，让求之私府，则其祸。世书迎求未办，俱欲加刑。让召元帅府祭事刑以七伯，逡巡未就，杖之八十。让为左长史房彦藻曰：“君前破汝南，大得宝获，独与魏公，全不与我。魏公我之所立，是未可知。”彦藻惧，以状告密。因与左司马郑挺共睡密曰：“让贪鄙不仁，有无君之心，宜早图之。”密曰：“今安危未定，俱相诛杀，何以示远？”挺曰：“毒蛇噬首，壮士解腕，所全者大故也。彼先得志，悔无所及。”密乃从之。置酒召让。戊午，让与兄弘及兄子司徒府长史摩侯同意密。密与让、弘、裴仁基、郝孝德共坐。单雄信等皆立誓。房彦藻、郑挺往来简教。密曰：“今日与达官饮，不须多人，左右只留几使而已。”密左右皆隐去，让左右犹在。彦藻白密曰：“今方为乐，天时甚寒，司徒左右请及酒食。”密曰：“听司徒禁止。”让曰：“甚佳。”乃引让左右进出。独密下壮士蔡建德持刀立誓。时未尽，密出梁宫与让席设。让方饮满，建德自后啄之，薄于床前，声若牛吼。并弘、摩侯、如信皆杀之。徐世基走出，门者啄之伤颈，王伯当摇喝止之。单雄信叩头请命，密视之，左右惊扰，莫知所为。密大言曰：“与君等同起义兵，本除暴乱，司徒专行暴虐，凌辱群僚，无负上下。今所诛只其一家，诸君无欲也。”命服徐世基指幕下，亲卫赴窗。让麾下欲散，密使单雄信前往宣慰。密寻毒计入其营，立家抚育，令世基、雄信、伯当分领其众，中外遂定。让残忍，摩侯猜忌，如信贪纵，故死之日所不无哀之者。然密之将佐，实有自疑之心矣。时王世充指让与密必不久睦，记其乡途，得从而成之。即闻让死，大失望，叹曰：“李密天资明绝，为龙为蛇，故不可测也。”壬戌，李渊被法驾， 迎代王及皇帝位于天兴殿。时年十三，大赦改元，遥尊炀帝为太上皇。甲子，渊自长乐宫入长安，以渊为假黄钺，使持节大都督内外诸军事、尚书令、大丞相，晋封唐王，以武德殿为丞相府，改教称令，日于前化门事事。乙丑，榆林、灵武、平凉、安定诸郡皆遣使请命。丙寅，召军国机务，事无大小，文武设官，未无贵贱，宪章赏罚，咸归相府，为交祀天地，四时地侠奏文，至丞相府官署，以裴寂为长史，刘文静为司马。河畔人使李刚入县，渊留之，以为丞相府司录，专掌选事，又以前考功郎中窦威为司录参军，使定礼仪，威赤之子也。远清府库以赐勋人，国用不足。右光禄大夫刘世龙献策，以为今一师数万，并在京师，乔苏贵而不薄见，请伐六街及院中数为桥，以义不薄，可得数十万匹。渊从之。己巳，以李建成为唐世子，李世民为京兆尹、秦公，李元吉为齐公。河南诸郡尽附李密，为荥阳太守荀王庆、梁郡太守杨汪尚为随守。密以书昭庆，谓臣厉害，且曰：王之家世本住山东，本姓郭氏，乃飞扬族，知坟会炭，事不同此。初，庆祖父元孙早孤，随母郭氏养于旧族，即武元帝从周文起兵关中，元孙在业，恐为高氏所诛，冒姓郭氏，故密云然。请得书惶恐，即以郡降密，复姓郭氏。十二月癸未，追谥唐王渊大夫襄公为景王，考仁公为元王，夫人窦氏为穆妃。薛举遣其子仁果叩扶风，唐弼据千元拒之。举遣使招弼，弼乃杀李弘之，请降于举。仁果乘其无备，袭破之，悉病其众。弼以数百骑走诣扶风请降，扶风太守窦晋杀之。举事一章，众号三十万，谋取长安。闻丞相渊已定长安，遂为扶风。渊使李世民将兵击之，又使江魔斗鬼聚出散关，安抚陇右。左光禄大夫李孝恭招慰山南，府户曹张道元招慰山东。孝恭渊之从父兄子也。癸巳，市民击薛仁果于扶风，大破之，追奔至陇底而还。薛举大惧，问其群臣曰：自古天子有降士乎？ 黄门侍郎钱塘楚亮曰：“赵佗归汉，刘禅事尽，尽是枭从，至今犹贵，转祸为福，自古有之。”魏卫青好怨趋近曰：“陛下失问，楚亮之言又何备也？昔汉高祖屡经奔败，蜀先主弃亡妻子，足成大业。陛下奈何以一战不利，据为亡国之计乎？”举义悔之曰：“聊以此事君等耳。”乃后赏愿，引为谋主。以为平凉留守张龙，丁酉，河池太守萧雨及扶风汉阳郡相继来降，以窦进为工部尚书、燕国公，萧雨为礼部尚书、宋国公。江魔窦轨进至长道，为薛举所败，引还。冤使通义大夫李全、刘世让安吉唐弼于党，与举相遇，战败，为举所虏。李孝公击破朱粲，诸将请尽杀其俘。孝公曰：“不可，自是以往，谁复肯降矣？”于是自金川出巴蜀，习书所至，降附者30余州。屈突通与刘文静相持月余，统副使桑显和夜袭其营。文静与左光禄大夫段志玄犀利苦战，显和败走，尽服其众。通事易促，或遂通降。通泣曰：“吾立事良主，恩顾甚厚，识人之路而为其难，吾不为也。”每自摩其颈曰：“要当为国家受一刀。”烙免将士，未尝不流涕，仁义以此怀之。丞相渊遣其家童召之，通力斩之。即闻长安不守，家属悉为渊所虏，乃留显和镇潼关，引兵东出，将去洛阳。通逝去，显和即已成降文静。文静遣窦从等将轻骑与显和追之，急于愁丧。通结阵自固，窦从遣通子寿往遇之。通骂曰：“此贼何来？昔与汝为父子，今与汝为仇仇，命左右射之。”显和谓其众曰：“今京城已陷，汝辈皆关中人，去欲何之？”众皆视杖而降。通之不免，下马东南向，再拜嚎哭曰：“臣力屈至此，非敢复国，天地神奇，实知之。”军人直通送长安。渊以为兵部尚书，赐爵蒋公，兼秦公元帅府长史。渊遣通至河东城下，招谕姚君素。君素见通，虚息不自生。通亦泣下沾巾，因为君素曰：“吾君已败，意其所指，莫不响应。世事如此，卿宜早降。”君素曰：“公为国大臣，主上委公以关中， 代王复公以社稷，奈何复国生降，乃更为人做说客也。公所乘马，即代王所赐也。公何面目乘之哉？通曰：须君宿，我力屈而来。君宿曰：方今力犹未屈，何用多言？通惭而退。东都米斗千钱，人饿死者十二三。庚子，王世充军事有王祥李密者，密问世充军中何所为，军事曰：必见义募兵，再想将士，不知其故。密谓裴仁基曰：吾击落奴肚中，光禄知之乎？吾久不出兵，世充除粮将竭，求战不得，故募兵饷事，欲乘月会以袭仓城耳，以速备之。乃命平原公郝孝德、琅琊公王伯当、齐郡公孟让勒兵分屯仓城之侧以待之。其西三谷，世充兵果至，伯当先遇之，与战不利。世充兵及陵城，总管鲁儒拒却之，伯当更收兵击之，世充大败，斩其骁将费青奴，士卒战逆死者千余人。世充屡与密战不胜，越王同遣使烙之。世充素以兵少，硕战疲弊，同以兵七万一之。刘文静等引兵东略地，取弘农郡，遂定新安以西。贾臣李渊遣云阳令詹俊、武功县正李仲衮训巴蜀，下之。以四，防御贼帅张善安袭陷庐江郡，因渡江归林世宏于豫章，世宏疑之，迎于南唐上。善安恨之，袭破世宏，焚其符郭而去。世宏徙居南康。萧贤遣其将苏胡儿袭豫章，克之，世宏退保于甘。